这可能是在中欧地区自从二战结束以后最令人震惊的新闻。伟大的盟军东德骗局。大多数非德国人认为德国会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实际上只是德国中部地区于1990年10月3日重新统一。德国东部地区按照1945年盟军在波茨坦会议上的定义仍然在波兰和俄罗斯的控制之下。1949年5月23日西方盟国批准了新的德国宪法即基本法。然而两天前一个秘密的国家条约也被签署了。该条约授予盟国对教育和一切有执照媒体的完全控制权。一直到2099年戈尔德·赫尔穆特·科莫萨少将证实了这一点。他是前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他在其著作《德意志空手道》透露了这个信息。2000年9月19日成立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财政事务。他被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金融代理有限公司。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是庞大的犹太金融集团的一个经纪子公司，该金融集团包括罗斯柴尔德、高盛和美联储。这些国际犹太人的恐怖势力正是希特勒曾经试图预先警告德国人民的危害。德国所有的黄金储备现在都存储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现在和当时一样，德国人民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经济被奴役状态，那正是希特勒竭尽全力要避免的。欺骗还在继续。2009年在入侵波兰70周年之际，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表示了道歉，公开指责是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70年前的今天，德国进攻波兰，开启了欧洲历史上最悲惨的篇章。这场战争是由德国挑起的，给许多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苦难，多年的奴役被剥夺公民权，羞辱和毁灭。我在此缅怀在那场战争中和在抵抗德军的战斗中失去生命的数百万人，我怀念6000万死于德国挑起的这场战争中的人们。他是在以德国总理的身份发言吗？还是代表一个私人非政府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今天的德国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有10万外国军队驻扎在他的土地上。68年过去了，德国仍然没有和任何一个协约国成员签订任何和平条约。美军训练区域的边界警告进入自担风险。区域指挥官待续。第24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讲述过的最伟大的故事。那么什么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是一个产生了整个国家货币的金融机构。根据历史先例，在中央银行的实务操作中有两种成绩的特定权利：控制利率、利率通货膨胀、货币供给，以及控制货币供应或通货膨胀。央行不仅仅是向政府经济提供货币，它是有利息地贷款给借款者的，然后通过增加和减少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调节所发行货币的价值。了解整个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从长远来看，这个体系只会产生一样东西，债务。 债务。 要想出这个骗局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才智，因为中央银行产生的每一美元都是有利息的。这意味着每一美元实际上都是美元加上一定比例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债务。由于中央银行拥有垄断整个国家的货币生产的地位，他们借出的每一美元都附加有即时债务。偿还债务的钱从哪里来？它只能再次来自央行。这意味着央行必须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为了暂时偿还所产生的未偿债务。反过来，因为这些新钱也是有利息的，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债务，更多的债务。这个系统的最终成功的结果就是奴役。债务等于奴役，等于因为对于政府和公众来说，永远都不能从自我产生的债务中解脱出来。现在对经济的控制和对财富的永久掠夺只是银行家们手中魔方的一面。下一个利润和控制的工具是战争。战争。 明白这点很重要，对国际银行家来说，最赚钱的好事就是战争了。因为战争迫使国家借更多的钱，从联邦储备银行借钱，利息，利息，利息。希特勒的经济奇迹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德国太强大了，我们必须摧毁它。温斯顿·丘吉尔1936年11月，希特勒上台时，德国毫无希望地破产了。多年来，协约国一直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私人金融投机商造成了德国马克暴跌，这是对国家货币的彻底破坏，彻底摧毁了私人储蓄和企业，让普通德国人忍饥挨饿。希特勒设计了一个国家信用计划，其中包括修建新的道路、桥梁、运河和港口设施。在执行这些项目的时候，犹太人被从重要的财务职位上除名，政府不再从银行有利息的借钱，而是政府发行汇票替代，称为劳工财政凭证。这种货币的发行是由生产能力和德国劳动力的经济状况决定的，而且它是由当局而不是某些私人拥有的央行发行的，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本身发行的。德国甚至还成功地向国外出口了商品，尽管遭受了1933年国际犹太人的抵制。易货贸易的采用再次完全排除了银行的介入，结果尽管全球经济萧条，德国仅仅在五年之内就成为了欧洲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根据1978年出版的《西方男人走哪条路》，作者是威廉·盖伊·辛普森著，处于彻底毁灭的边缘的德国农民被赋予国家粮食供应的主要来源的荣誉，他们的土地被从犹太高利贷者严酷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这些土地从此以后被确定为一个家庭永久所有的产权，父亲可以传给儿子。犹太人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这将意味着自己债务驱动的货币体系的彻底灭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一年正式爆发，这不是德国和盟国之间的战争，这是德国和犹太列强之间的战争。他们控制着盟军政府和媒体，利用政府和媒体来给盟国的民众洗脑，让他们的人民害怕和憎恨德国人。最终，整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都参与了进来，摧毁德国的革新，让欧洲回到了被银行家们踩在脚下蹂躏的悲惨境地，直至今日。如果希特勒没有在1933年上台，德国会发生什么呢？1932年，德国有27万人自杀，德国的柏林成为了世界罪恶之都，这都是拜犹太企业家所赐，他们经营色情电影和歌舞表演等等。德国是欧洲的毒品之都，德国工业实际上已经死亡。如果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早在1934或1935年就悲惨地死去了。阿道夫·希特勒拯救了德国，至少他给了德国人12年的解放和自由。解放和自由，解放和自由，解放和自由。媒体复仇。由于拥有好莱坞电影产业和大多数美国电视网络，报纸和出版社，犹太人妖魔化了。阿道夫·希特勒仅70年，这种妖魔化近乎冷酷无情。希特勒，邪恶的崛起，你让我出丑了，想羞辱我，你必须学会坐下好好谈，学会够了。在1945年以来发行的数百部反纳粹电影中，有一部电影对我的影响最大，数百万人如何看待德国在二战中的角色。影片采用黑白拍摄，力求真实，然后它作为一个真实的故事贩卖给公众。尽管有裸体和暴力的场景，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学校里，这部电影是强制观看的。辛德勒的名单。首先，电影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辛德勒的名单获得了洛杉矶时报小说类图书奖。辛德勒的名单作者托马斯·肯尼迪。我们有一部电影作为纪录片放映给我们的学生，而它是根据一部完全虚构的小说改编的。换句话说，这不是真的。名字、人物、 地点和事件都是作者想象的产物，或者被当作真实的事件被滥用。这些画面都是根据一本小说改编的。七位奥斯卡得主七，如果德国赢得了战争呢？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的重建将会令人叹为观止。将由希特勒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监督欧洲的重建。柏林，现在更名为日耳曼尼亚，将成为欧洲的首都。所有欧洲人都将从德国的经济奇迹中受益。没有苏联，也就没有冷战或铁幕。没有红色中国，也不会有后来的4000万到6000万中国人被杀。没有遍地开花的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将会被终结。巴勒斯坦从以色列手中解放，犹太人会被重新安置在马达加斯加。没有以色列的中东会更加稳定。没有子虚乌有的反恐战争，禁止高利贷和私有的中央银行，废除共济会。没有堕落的好莱坞电影业，没有政治正确，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文化及其破坏性后果，没有药物滥用，没有堕胎，没有色情，没有同性恋，没有激进女权运动，没有多元文化主义，也没有现在犹太人的政策强迫第三世界非西方国家人民向西方的移民。这是犹太人齐心协力推动的移民改革，这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情况变得如此糟糕，在这个我们所在的病态的世界里，现在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公开宣扬对欧洲人民的种族灭绝。萨科齐接着说，我认为反犹太主义正在死灰复燃，因为这时候欧洲尚未学会如何实现多元文化。我认为我们将会成为必将发生的变革中的一部分。欧洲将不再是上世纪那样的一体化社会，那时候犹太人是欧洲的核心层，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欧洲现在正进入一种多元文化模式，犹太人会因为我们的领导角色而被憎恨，但如果没有这个领导角色，没有这种转变，欧洲将无法生存。犹太世界认为欧洲的伊斯兰化是件好事，想和自己族群在一起是人的天性。穆罕默德·阿里，我相信没有哪个聪明的白人在看这个节目，或者没有一个具有正常白人思维的聪明白人希望黑人男孩和黑人女孩嫁给他们的白人儿子和女儿。如果他们这么做了，这些白人将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孙子孙女成为怪异的半棕卷发黑人的事实。我不会，我肯定，我不会反对的。你不会，但很多人会。好吧，我告诉你，你很伤心，是的，是很悲哀。没什么伤心的，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看起来和我一样。每一个聪明的人都希望他的孩子看起来和他一样。我难过是因为我想抹杀我的种族，失去我自豪的身份认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想和自己种族在一起是人的天性。我想和我自己的种族在一起。不要乌托邦了。欢迎来到地狱。刚结婚。待续。第25部分，阿道夫·希特勒最伟大的故事。奥托·恩斯特·雷默将军与阿道夫·希特勒的谈话。1944年，奥托·恩斯特·雷默将军，负责狼山防御的指挥官，问元首他是否可以在入侵波兰之前再等一等。希特勒说，你错了。早在1939年3月，我就知道罗斯福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引发一场世界大战。我知道英国和美国是一伙的，丘吉尔也参与其中。上帝知道，我当然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波兰问题，只是一种惩罚性的讨伐，并没有宣战。毕竟有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被谋杀，120万德裔难民流离失所，我该怎么做？我必须采取行动。因此竞选结束四周后，我开出了最优惠的和平条件，之前任何一个以胜利自居的领袖都无法提供的条件。不幸的是，这个协议没有成功。如果我没有那样处理波兰问题， 去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迟在1942年底，我们就会经历1944年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击败了错误的敌人。战后，美国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将军公开承认盟军选错了开战的对手。他谈到苏联时说，我们不要给他们时间来补充给养。如果我们做了，我们战胜了德国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但我们在解放欧洲方面失败了，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他写信给妻子说，如果我们必须和苏联作战，现在就是时候了。从现在起，我们将变得更加虚弱，苏联将变得更加强大。媒体开展一场诋毁巴顿将军的运动。1945年9月22日，巴顿。媒体受到了非常明显的犹太人影响。犹太人想做两件事，第一，实行共产主义。第二，所有有德国血统的商人，非犹太人都丢掉饭碗。在我和大多数非政治官员看来，现在我们必须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对抗俄国的中间缓冲国。事实上，恐怕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在当晚写给妻子的信中，我不能告诉他们真相，除非我们重新武装德国。共产主义将必定占领美国。小乔治·巴顿死在海德堡。1945年12月21日，德国医院。巴顿将军死于11天前一场轻微的车祸中的颈部骨折造成的并发症。巴顿的车祸没有官方报告，也没有尸检。尸检结果至今仍是保密的。巴顿的预言性警告最终无人理会。乔治·巴顿将军 1885-1945 我们为拯救欧洲而战。一群德国二战老兵向一位荷兰记者解释，他们如何战斗从布尔什维克的盛怒中拯救了不仅是德国，而是整个欧洲。我们并非和你们作战，而是和俄国人作战。确切地说，不是和俄国人作战，而是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这些老兵是像你我一样的人，和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我们捍卫了我们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保卫了整个欧洲。如果我们没有及时阻止俄国人，共产主义会笼罩你的国家，还有法国，一直到英吉利海峡。这就是俄国人的计划。当美国人登陆时，我们也不得不与他们作战，在法国、意大利和非洲。最后，俄国人的人数有时是我们的12倍。我们仍然试图让他们远离第三帝国的国境，保卫我们的人民。法籍查理曼党卫军是希特勒地堡最后的守军，一直战斗到5月2日，以阻止布尔什维克在五一节占领地堡二，从7000多人减少到大约30个幸存者，大部分人活着成功。回到法国的人都是遭到了严重的指控，并被送往盟军的战俘营。当法国将军菲利普·勒克莱尔面对桀骜不驯的12名查理曼党卫军俘虏时，将军立刻问他们为什么穿德国军服。其中一个俘虏反问将军为什么穿美国人的军服。12名法国查理曼党卫队成员后来被处决，没有任何形式的审判程序。亨利约瑟夫·费内是最后一批骑士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之一，被判20年苦役。他于1959年获释。我们根本没想过死亡。亨利·弗莱内，法国志愿者，一点也不，只想着战斗，继续战斗。我们活着，为了战斗而战斗，至死不渝，忠诚到底。很多法国士兵为德国而战死，而不是为帮助法国建立共产主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从世界各地赶来，和德国人并肩作战，保卫欧洲。被俘虏的人要么被处决，要么被奴役，要么被监禁。有些人和德国人一起饿死在艾森豪威尔的死亡集中营里。来自以下国家的志愿军为第三帝国而战：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比利时、巴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智利、克罗地亚、丹麦、爱尔兰、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和黑山、西班牙、苏联、瑞典、瑞士、英国、美国。现在我只有一个遗憾，我希望能早一点参战。亨利、约瑟夫、费内特。高地自由军团是魏玛共和国早期的一支部队，以与共产党和波兰叛军的巷战而闻名。最后一位在世的成员弗里多林·冯·斯波恩描述了第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形。希特勒仔细地观察我，那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好奇的时刻之一。我有一种感觉，他不知在寻找什么。他的目光起初完全落在我身上，似乎突然穿越我的身体，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空间。这太奇怪了。他久久地凝视着我，让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心地高尚的人。我只能说我很开心，我看到了希特勒最美的一面，当然他也有黑暗的一面，但我看到了他奇妙的一面。没有人能把那种感觉从我身上夺走。上帝啊，请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为子孙保有自由，还有我们孩子的孩子，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欧洲其他国家和民族，因为这是一场我们绝对不能输掉的战争。这一次不仅仅是我们德国人民的战争，这是一场为保卫整个欧洲的战争，从长远来看也是为全人类而战。阿道夫·希特勒接说，德国战败的后果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德国的出生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数以百万计的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外来移民受到了热烈欢迎，定居德国，混血儿的数量急剧增加。因此这个国家的民族和文化特征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德国仍然被外国占领。约瑟夫·斯大林，真名1953年3月5日逝世，享年74岁。有谣言说斯大林是被毒死的。共产主义垮台后，第1032-2006号文件由苏联参谋长基里尔·梅列斯科夫于1940年9月18日签署，揭露了斯大林准备于1941年7月10日入侵西欧的秘密。这次规模巨大的入侵行动代号为雷霆行动。如果德国没有入侵苏联，斯大林将在德国入侵日的三个礼拜以后入侵西欧。三，富兰克林·罗斯福1945年4月12日死于脑淤血，享年63岁。尽管资助了历史上最凶残的政权之一，尽管他早就知道日本要偷袭珍珠港，因为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通讯密电码，罗斯福直到现在仍然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温斯顿·丘吉尔1965年1月24日死于中风，享年90岁。尽管他被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威尔士人从未原谅温斯顿·丘吉尔于1910年派遣英国军队镇压南威尔士矿工的罢工，结果是两名矿工死亡，军队用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攻击。1965年听到丘吉尔去世的消息，威尔士山谷举行了庆祝活动。哈里·杜鲁门1972年12月26日死于器官衰竭并发症，享年88岁。他因结束了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而被人们铭记，正是他下令投下了令人发指的原子弹，不加警告的攻击平民目标，两颗原子弹。根据官方报告和目击者证词，阿道夫·希特勒1945年4月30日去世，享年56岁，为保卫他心爱的德国而战死。阿道夫·希特勒，天主教之子，为捍卫基督教而牺牲，因此找不到任何恰当的语言来哀悼他的去世，因为有那么多人赞美他的一生，在他的遗体上矗立着他胜利的身影。上帝以烈士之节杖把胜利的桂冠赐予希特勒。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西班牙元首1945年5月3日3无必为无民王，然无灵必自无墓复生，世人乃知无之正确矣。阿道夫·希特勒 1945-1945 为了纪念在布莱堡被屠杀的数千人，以及为更美好的世界战斗牺牲的数百万人。 自拍摄这部纪录片以来，2012年俯瞰阿道夫·希特勒的父母阿洛伊斯和克拉拉的坟墓的墓碑被移走了。真相无据调查，本片制片人鼓励所有观众深入研究本纪录片的所有内容。阿道夫·希特勒不为人知的最伟大故事，所有引用资源如下。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作为那个坏人，作为那个悲伤的人，在蓝眼睛的深处，没人知道被人恨是什么感觉，逐渐消失到只剩下谎言。但我的梦并不似我的意识一样空洞，我有时光，只剩寂寞。我的爱是复仇，价值千金，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感受这些情感，就像我一样，我责怪你，没有人会像那样狠狠地反击。在愤怒的驱使下，我的痛苦和悲哀无法表述，但我的梦并不似我的意识一般空洞，我拥有时光，只剩寂寞。我的爱是复仇，价值千金，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做个坏人，做个悲伤的人，在蓝眼睛深处，没人知道感受这些感觉是什么感觉。就像我一样，我怪你，但我的梦想他们不似我的意识一样空洞，我拥有时光，只剩寂寞。我的爱是复仇，价值千金，没有互联网的奇迹，这部纪录片是不可能拍摄成功的。妇女们排着队，穿着紫色和鲜红色的衣服，用黄金、宝石和珍珠来装饰自己。他们手里拿着金杯，杯里盛满了可憎之物和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写着名字是神秘大巴比伦，他是世上一切可憎之物之母。启示录第十七章。在20世纪20年代，柏林被称为欧洲的粪坑，一个充斥着堕落性行为的城市。这一切都需要付出代价，毒品、卖淫、恋童癖和同性恋，甚至受教猖獗，这是一个危险和不适合任何有自尊的德国家庭居住的地方。1933年，一个人克服重重困难，将巴比伦妓女赶出了柏林，赶出了德国，再次恢复家庭道德。希特勒之前的巴比伦停战后，整个欧洲的停止了枪炮声，但柏林却并非如此，德国人在那里自相残杀。祖国战败的消息令柏林人震惊，现在旧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混乱。这里曾经是一个安静保守的小镇街道，现在变成了一个烈火战区，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与极左的共产党人决一死战。在这场斗争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民主国家——魏玛共和国。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柏林是世界级的罪恶大都市。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是欧洲的性之都，只要你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你都可以找到。只要大卫·克莱尔知道的任何东西，在柏林的大街上的性爱世界里都可以找到。在任何一个夜晚，多达10万名妓女走上街头，或者在遍布城市的性爱俱乐部工作。有很多不同的妓女，街上化妆的各式各样的妓女。例如，其中一个被称为是妓女，她们只在这条街上闲逛。这些都是怀孕的妓女。有些妓女看起来很可怕，有着惊恐的脸庞或者驼背之类的。或者一些跛脚或残废的人被称为蚱蜢。母女俩妓女在一条街上穿得一模一样。这就是柏林。性交易提供各种各样的变态服务，或者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恋物癖。没有任何性欲是不能满足的。在城里，有些俱乐部里女同性恋喜欢鞭打男学生。你会发现军官们坐在那里，孩子们坐在他们的腿上。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都活生生的上演。伊恩·伍德，作家，但有相当多的人沉迷其中。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是欧洲的性之都，他的名字成了变态的代名词。放荡和创造力，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会变成令人发指的脱衣舞俱乐部。餐馆的地下室 可能是同性恋或拉拉们的连体酷处藏室和性俱乐部。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左派，整个政治右翼基本上来自慕尼黑，一开始没起什么作用，整个城镇都在左派思想的控制之下。但在柏林之外，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吸引了大批幻想破灭的德国人，包括一个不知名的奥地利下士，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和许多右翼分子一样，痛恨这个新柏林，一个充斥着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和犹太人的城市。但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柏林人有更紧迫的忧虑。到1922年，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失控，人们会在早上发工资，拿着装满纸币的手提箱，他们就不得不跑去商店，因为在拿工资的这段时间区间里，当他们购买商品和食物的时候，价格就已经涨上去了。安东·吉尔，作者。柏林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在街上挨饿，与此同时也有非常富有的人。一方面，穷人在喝萝卜汤，屠夫卖乌鸦、松鼠甚至老鼠；另一方面，有人却富裕到吃着最丰盛的饭菜，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还有那些穷人似的。世界上几乎所有货币都比德国马克值钱，外国游客蜂拥而至进入城市，来享受欧洲大陆最便宜的性爱。10美元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每一种可能的性趣味都可以被满足。弗劳斯家成了妓女，十几岁的孩子出去卖淫，爸爸成了皮条客。当你失业时，性工作者数量却在增加，但不只是柏林人，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孩和年轻女孩一起涌入柏林，参与这种硬通货的性交易。这是一个充满了女同性恋生活的城市。有一种看法是，无论你走到哪里，你不需要隐瞒你是谁。马林·戴德利。说到性，马林·戴德利可谓是杂食者，只要他觉得他们有吸引力，他根本不在乎他的情人是男是女。迪特里希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性感人物，他是全世界同性恋女性的偶像。在他们身边没有情人的时候，抱着这种任何事无所谓的态度，柏林一夜之间取代巴黎成为享乐主义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柏林视为20年代的巴比伦，那些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非道德的事情都变得无关紧要，啥都无所谓。药物在柏林很容易买到，各种各样的药物，吗啡、可卡因、鸦片。吗啡和可卡因你可能需要当地的医生或药剂师的处方，鸦片随处可见，性科学也使用了药物，性学家对这些很感兴趣，比如吗啡会影响女同性恋的高潮率，所以有一个完整的科学文化。柏林已经成为性实验的中心，它也成为了性科学研究的中心，由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医生领导，冯·马格努斯·赫西菲尔德博士。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被称为爸爸或者是性学爱因斯坦。在柏林，是赫什菲尔德是一个古怪的犹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真正定义了柏林的自由主义精神，为性自由而奋斗的医生，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性研究所的创始人。该所致力于性的科学研究，你可以去看看各种恋物癖物品，例如他有条裤子。如果你穿着风衣，你可以在柏林漫步，看起来你穿了裤子，因为裤子的下半部分暴露在外，但在裤子上面什么也没穿，你可以这样一闪而过。这被认为是非常整洁、非常有趣的。这类事情你可以在性研究机构看到。与他在维也纳的同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同，赫什菲尔德提倡激进的观念，人类的性行为可以被研究，没有强加道德判断。赫什菲尔德还因变性手术和性回春手术而饱受赞誉，他有一个诊所，让人们在性烦恼上得到抚慰。但柏林作为新派和低俗艺术温床的名声，不仅仅局限于酒吧和卧室，他们还涌进了柏林的街道和俱乐部， 来自欧洲各地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都有着同性恋倾向，都被柏林这个大都市所吸引。柏林无疑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同性恋城市，它首先吸引了英国伟大诗人奥登，然后是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奥登先来了，对那里的同性恋场所很感兴趣，说柏林是基奸者的天堂。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受够了剑桥和公开敌视同性恋的英国，他选择搬到柏林。他的小说描写了城市生活和夜总会的狂野一面，最终被改编成非常成功的舞台剧和电影，大约有160个完全不同的男女同性恋夜总会和休闲中心。与大多数只有一个红灯区的城市不同，柏林的色情俱乐部散布在这个大都市的各个角落，怪诞的支配性幻想变成了艺术作品。虽然他们会沉迷于各种各样奇怪的性实验，涉及暴力和死亡，一切都以艺术的名义。1928年，一份纳粹宣传单谴责柏林是一切邪恶的大熔炉。1926年，戈培尔下了火车来接管这座城市，他发现纳粹可以凑齐大约200名成员，共产党当时有25万人。共产党并没有特别把一群外来者当回事。戈培尔说，这座城市所代表的一切应该突然间被抛弃，或者被认为是颓废的，或者被废弃。希特勒亲自指派戈培尔前往柏林，这在当时看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纳粹来说，戈培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他了解这座城市。正是他被指派去将这座城市从共产主义的堡垒，一个红色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棕色的城市，纳粹的堡垒。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柏林对他们来说是外国领土，他们都是典型的乡下人。保守的德国人认为柏林是一个堕落的地方，太前卫了，德国人讨厌这个地方。柏林正处于动荡之中，街头斗殴很常见，失业率正在恶化。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他阐明了他对这座城市的规划。柏林丑陋的东西我们要清除之，尤其是1933年发生的事，柏林的同性恋廉价酒吧开始被突袭，这些东西被允许存在，但被严格管制。直到1933年，纳粹警察开始关注这些廉价酒吧，他们骚扰顾客，关闭那些廉价酒吧，违法者可能会被逮捕。阿尔多拉多原本是这座城市一些最著名的一庄啤酒的家，现在被接管并变成了纳粹总部。戈培尔大声读出每本书的名字，就在这些书被付之一炬的时候成为传奇故事，大批人几乎立即离开。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库尔特、威尔、乔治、格罗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林、戴德利，只是几千人中的一小部分，他们被流放了。在短短的14年里，柏林一直是历史的熔炉，这里充满了性、艺术和政治的变幻无常，伴随着幻灭，伴随着颓废，至高河边的巴比伦不复存在了。拒绝洗脑，看清世界。